好啦，咁样咧，我哋而家今日咧继续讲翻啊呢个黄宾毅先生呢个《人民精神之重建》呢本书啦。咁上次我记得咧，我哋介绍过啦呢个吓《人民精神之重建》咧呢本书咧系一本想话疏解中国百几年来啊感受到嘅中西文化冲突嘅问题。想話呢個喺觀念上邊啊，點樣呢個咧疏解匯通呢個中西文化嘅衝突啊，解決呢個中國文化今日所面對嘅問題，而為呢個中國文化啊個未來開出一條新嘅道路啊，咁樣咧，所以唐生咧就寫咗呢本書啊，咁啊主要就講中西文化啊嗰個概念衝突嘅問題啊。咁樣呢本書咧就分為呢個幾部分嘅啊，呢個嚇咁樣咧上次介紹過啦嚇。第一部分咧係一個通論嘅部分啊，咁樣有幾篇文章，咁樣主要咧就係用嚟確立呢個人民精神嘅觀點啊，同埋講咗呢個嚇追求客觀真理嘅態度啊。咁亦都講過啦嚇。第二部分咧有四篇文章啊，咁第二部分呢四篇文章咧啊，就會呢個講下呢個中西文化嘅流弊啊，中西文化嘅流弊嘅問題啊，呢個啊咁樣咧，跟住咧就第三部分啦嚇，呢個今日咧我會介紹下呢個第三部分嘅文章。第三部分嘅文章係講咩咧嚇？就係呢個當我哋話要講呢個中西文化嘅匯通啊，咁好多人都話咧嚇呢個好啦，咁樣就點樣講呢嚇？中西文化嘅匯通嚇呢個啊，呢個啊，好多人咧就係用呢個西方文化嘅角度啊嚟到去講啊呢個啊，即係呢個以西方文化為主啊嚟到去講啊中國文化有咩好咁樣，好多時用呢種方式嘅呢個啊呢個，其實呢個都好耐噶啦，喺呢一個。新文化運動嗰陣時候咧，其實好多呢個學者咧嚇、都已經係咧嚇去西方留學啊，留完學翻嚟咧，跟住咧就用呢個西方學術裏邊嘅某一個觀點啊，某一個角度啊，咁樣嚟到去呢、這個評論中國文化，咁、用咁嘅方式嚟到去這個呢個咧作一個中西文化精神嘅比較嚇、匯通嚇呢、用咁嘅方式講。但唐生咧喺佢書裏邊咧，佢就覺得咧，我哋呢個中國人嚇講呢個中西文化嘅匯通咧，係應該用中國人嘅立場講啊，咁咧就唔係咧以西方文化為本呢種咁嘅方式講，應該係以中國文化為主，以中國文化為本嚟到去講。尤其是在今日我哋見到中國大陸仍然都仲係俾呢個西方文化嘅馬列主義所征服。仍然都仲係俾呢個嚇馬列主義嘅極權主義控制底下啊，更加有重新講呢個中國文化嘅必要啊。咁我冇話香港啦，香港更加呢個咧係呢個西方文化呢個著重嘅地方啦嚇呢個啊。好啦，咁樣點樣啊以中國文化為本嚟到去講咧啊咁樣講法咧？有很多種不同的講法，但是呢我們這個不可以抱殘守缺地去講，又不可以將它當是一個呢過了去的歷史知識來到去講這個我們當我們講中國文化的時候，很多時候呢當一個過了去的歷史知識這個以為已經過去了又不可以只是作為一個欣賞玩弄咁樣嘅態度嚟到去講，尤其是而家好多人一講中國文化咧，內地同香港都係呢個就係講緊咧一啲咧考古啊、考據或者啲文物啊啲咁嘅嘢呢個即係變成咧純粹只係欣賞玩弄我哋一定要將中國文化放喺呢個世界文化嘅面前睇下。邊個好，邊個唔好，作一個比較。更加重要嘅，我要攞個心肝嚟講，唔可以淨係喺啲文字器物，唔可以淨係喺啲考據、考古啊，或者喺啲古玩啲國畫賣幾錢唔可以淨係講呢啲內容嘅。我哋要講中國文化嘅意義內容， 咁所以呢個喺人民精神之重建呢本書第三部嘅第一篇裏面咧，就講呢個儒家嘅社會文化思想喺人類思想中嘅地位，就係講中國社會文化啊。我哋呢個中國社會文化思想裏面咧啊，係有呢個所謂儒道墨法嘅思想啊。咁唐生就試下呢個將中國文化裏面嘅儒道墨法思想同西方啊文化裏面嘅四類型嘅思想啊，有啲咩相似嘅地方咧啊，做個比較啊。咁唐生個結論咧，就係呢個咧，儒家嘅思想咧，其實係反法家嘅，啊，反現代嘅極權主義嘅，啊，所以儒家咧係完全唔係為咗維護極權主義而存在嘅，啊，所以而家好多時候咧，呢個嚇統治者咧，成日都想話維護呢個極權主義，就攞翻儒家出嚟講，以為儒家就主張呢個忠君愛國啊，就係一定咧要維護呢個極權，咁啊錯嘅。儒家正正是反法家、反極權主義啊！呢、這個嚇，尤其是而家嚇啊，都好中意講呢個所謂法治啊咁樣嚇啊，講呢個法治社會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其實係講緊一個法家嘅法治啊。咁儒家咧就反對呢個所謂法家嘅法治啊！呢、這個嚇啊，儒家重視嘅係一個全面嘅社會人民啊。啊！儒家講嘅呢個係全面地講一個社會人民，即係話唔係淨係講政治，又唔係淨係講經濟，係全面咁講嘅。啊！呢、這個所以咧，儒家裏邊咧係以家族系統、教化系統、政治系統啊並立嘅。啊！呢、這個嚇呢、這個唔係淨係講政治，又唔係淨係講呢個經濟啊！呢、這個嚇唔係。以政治系統控制一切啊，所以儒家並唔係呢個極權統治者嘅工具啊。咁咧，以第三部嘅第二篇咧，就係講呢個孔子與人格世界啊。咁喺呢篇文章裏邊咧，主要就講孔子嘅，但係講孔子就好難講嘅呢個啊，其實啊呢個啊，咁唐生咧就用個方式咧就係、是、講呢個人類裏面一啲可敬嘅人格類型啊，同埋啊，由呢啲咁樣嘅可敬嘅人格類型啊嚟到去啊對比出呢個孔子人格嘅偉大，所以呢篇文章咧佢就唔係直接講孔子嘅人格係點係點啊，點樣偉大點樣偉大啊，呢啲文章好多亦都好難講得好嘅啊呢、這個啊，而係透過講述一個中國的人格世界啊，即係唔止中國嘅一個人格的世界裏面咧，呢、這個啊對唔同人格有個讚美啊，咁樣咧，我哋喺呢個人格嘅世界裏面咧，一個個人格嘅嚟到去睇嘅時候咧，我哋就會一步一步咁樣咧，慢慢咧啊講到去呢個孔子嘅人格。孔子的人格精神最偉大的地方呢，就是他能夠崇敬一切有價值的人格，持在人格世界裏面的人民世界，所以呢是先講了這個人格世界裏面很多不同的人格，跟住先講原來孔子的精神最偉大的地方，就是他能夠欣賞、能夠崇敬這些這麼多不同類型的人格啊，能夠持載呢啲唔同嘅人格啊，對呢啲人格所創造嘅人民世界，全部都加以肯定啊。咁啊，所以咧，孔子係比其他宗教嘅教主更加高，因為佢唔係淨係肯定宗教嘅人格啊，佢唔只有高明天德，而且仲有博厚嘅地德啊。宗教好多時就好高明啊，但係孔子個特點咧就佢唔止高明，佢仲博厚。博厚咧，即係佢能夠肯定唔同種類嘅人格啊，唔同種類嘅人格世界啊。如果我哋崇敬孔子嘅話，咁即係話我哋都應該體會到呢個孔子嘅精神 我哋都要崇敬一切嘅人格世界，崇敬呢個人格世界裏面嘅唔同嘅人格，咁所以咧，崇敬孔子就唔係封閉喺孔子裏面，因為孔子本身唔係封閉，孔子本身係開拓，冇可能係封閉。當我哋崇敬孔子，我哋亦都同時即係話，我哋係崇敬其他一切高尚嘅人格。我哋係應該係要開拓我哋嘅心量嚟到去崇敬其他嘅人格。所以尊孔就唔係霸絕百家，啱啱相反我哋如果要尊孔，我哋就係要涵蓋百家，持在百家，肯定百家唔同嘅講法。所以崇敬任何一家人格嘅人都應該崇敬孔子，因為孔子都會對佢哋加以肯定。所以呢篇文章呢就是正正是想消除一般人對孔子只是一個迂腐愚者的觀念，希望可以消除一般無知的人這個非駁孔子的論據，這個讓我們重新認識一下這個孔子一個這麼開放的心量，這個好了。那跟著呢第三篇文章啦，咁樣咧就係講到呢一個中國先哲嘅人生思想嘅寬平面啊。咁呢個中國先哲嘅人生思想咧，主要就係講儒家嘅人生思想啊。不過咧，講呢個儒家嘅人生思想咧，又係好難講。你話唐山試下咧，就係用呢個現代嘅方式講啊，着重講呢個儒家思想係用人。這個仁義仁義的人用這個人來到去看這個宇宙的生化如果用這個方式來到去看用我們的人心來到去看宇宙的生化的話呢，我們就會見到這個世界原來是具有一個內在的和諧，而不是處處都見到這個矛盾鬥爭因為這個馬列主義的講法呢，就總是呢周圍都見到矛盾鬥爭這個矛盾鬥爭才是真理這個又譬如這個可能有一些某一些佛教派別的講法，可能認為這個世界呢全部都充滿著這個苦業痛苦的這樣。但是這個在這個儒家的思想裏面看呢，這個用人心來看這個世界呢，他就會見到這個世界原來其實是具有一個內在的和諧不是處處都是矛盾鬥爭而儒家思想呢亦都是著重個人的因為他呢是看重這個個人的所以有些人呢就覺得這個儒家思想是著重這個國家或者著重這個君主就不重視個人這樣就錯的儒家思想是著重這個個人重視以個人的人心來到去涵蓋社會這個尊重每一個人，尊重每一個人的人心這個人心是能夠涵蓋這個社會個人人心是平等的表現在人倫關係裏面這個即是每個人的人心都能夠平等地表現出來，在哪裡表現出來呢？就是人倫關係裏面表現出來所以這個呢有個平等的智慧當然了，每個人的倫理關係裏面亦都有不同，所以亦都有一個差別的智慧這個咁唐生咧喺呢篇文章裏面咧，想講嘅就係儒家嘅呢一種人生思想。咁咧佢就會用西方嘅人生思想嚟到做個對照，烘托出呢個儒家人生思想嘅寬平面證明儒家思想咧其實係經得起現代思想嘅考驗，係一個千古常新嘅一種思想有千古常新嘅意義即係用一篇咁短嘅文章嚟到去講當然係會有啲粗疏啦這個唔講唔曬啦這個咁所以這個 關於中國文化的人生思想這部分的內容，同時也可以參考唐山所寫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那本書裡面講人生思想的部分。第四篇第四篇文章就是講這個中國今日之亂之文化背景這篇文章呢就講到我們這個當前的時代講中國文化思想現在我們雖然很落後但是有潛力因為中國文化思想呢我們現在呢確實是這個很衰落很多時候呢我都聽到人講咧，覺得呢個而家中國大陸啲人好落後啊，等等啊，呢啲咁嘅講法啊，其實咧中國內地啊，而家咧嘅嗰種文化思想咧，其實唔代表中國傳統嘅文化思想啊。而家我哋呢度一路講緊嘅文化思想咧，係傳統嘅文化思想啊。中國傳統嘅文化思想咧，而家喺內地咧都咧沒落即係。冇乜人講但係唐生所講嘅而家呢個講中國文化思想咧，就係講緊呢種傳統嘅文化思想。雖然咧，而家喺現代社會喺我哋而家呢個時代你會覺得有啲落後或者有啲沒落嘅情況但係佢始終有佢嘅潛力。唐生反省翻覺得中國近呢百幾年來中國經歷了這麼多不同的歷史事件中國人有這麼多的戰亂這麼痛苦正正就是因為西方文化的衝擊包括這個馬列主義當然是中國文化中國人在這百幾年來為什麼會這麼亂呢不是單純因為中國人不行而是因為中國文化好那一面牽制住中國的現代化而這百幾年來中國不能夠建立到一個富強的國家科學又不得發達又建立不到這個民主政治結果被這個馬列主義征服最主要就是因為這個中國文化好那面不能夠跟這個西方文化好那面互相融合因為其實這個時代呢近這百幾年來這個這樣的時代是一個中西文化相遇互相產生衝突的年代問題就是這樣就是這個呢中國文化有它好的一面西方文化都有它好的一面如果它雙方好的一面能夠互相融合那就能夠建立到一個好的文化出來這個文化就是一些向前創新而好的一個影響但是很可惜不可以即是現實不是這樣結果中西文化是互相牽制抵消了這個好的力量結果是產生了一些悲劇這個悲劇很悲慘不是一些普通的悲劇我發覺這個悲劇呢很慘中國人這百幾年來的經歷死了很多人到現在仍然還是發生著很多悲劇這個不是一些普通的悲劇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是由善的衝突而產生的悲劇即可能呢中國文化的有些好的地方西方文化有些好的地方但結果它兩者是產生衝突兩樣好的都發展不到出來那就出現衝突所以這個唐生覺得如果我們將中國文化那個中國人的現在的情況混亂的情況完全歸咎於這個中國文化呢說是中國文化的錯呢那這個不應該這樣說所以我們是不應該對中國文化加以否定 今日我哋中國啊，應該撥亂啊，反治啊，應該翻去一個咧個咧啊啊呢、這個治理好一個國家啊。咁我哋點樣先至可以撥亂反正咧？啊，呢、這個咧，首先就係我哋要自覺我哋自己嘅中國文化精神裏邊係有潛力嘅。然後再講我哋要點樣建立一個現代嘅國家，發展好呢個科學同民主。我哋要將呢個咧嚇，而家仲嚇啊，即係有好多人嚇，好多人力物力嚇，走去呢個支持呢個馬列嘅力量啊，支持馬列主義啊。唐生當時咧，其實好多知識分子啊，好多人咧嚇信奉呢個馬列主義嘅呢個嚇，好多左傾啊。咁當時啲人可能真係真心左傾啦嚇，呢個啊呢個講呢個馬列主義啦嚇。咁我睇翻我哋，就算係今時今日嚇，呢個而家都好唔係好講啦嚇咁樣，但係咧啊，仍然都仲有好多人咧係支持嚇呢個現政權啊呢個嚇。啊，咁樣呢一種講法咧，其實咧，我哋而家其實就最應該嘅就係將呢啲支持啊呢啲嘅西方文化嘅力量，或者啊轉為開拓中國文化嘅力量啊。咁所以咧，我哋中國當前嘅文化問題啊，其實係點樣咧？就係我哋要啊自作主宰。啊！我哋要將呢、這、一個將西方嘅科學啊、民主啊、國家呢啲咁嘅觀念咧，融入入去我哋中國嘅人民思想裏邊。嗱、啊，呢啲思想我哋係需要嘅，科學啊、民主啊、國家呢啲觀念我哋係需要，但我哋唔能夠太生硬咁樣咧照搬過嚟。啊，我哋要將佢融入入去我哋中國傳統嘅人民思想裏邊。啊，咁樣先至可以消除呢個中西文化衝突裏邊嘅一啲矛盾。啊！我哋最主要嘅衝突啊，中西文化最主要嘅衝突，好多時就係思想上邊、啊、精神上邊嘅一啲衝突啊。呢、這個因為一個人如果佢喺思想上邊、精神上邊啊，覺得有矛盾衝突嘅話，佢嘅行動咧係唔會有力量嘅啊！即係佢自己都覺得自己嗰啲諗法係矛盾，佢行動點會有力量咧？啊！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先要消除呢種矛盾衝突，但係消除呢個矛盾衝突呢，又唔可以由人哋嚟到代勞喎，一定要靠我哋自己，一定要我哋喺我哋自己嘅思想裏面將呢啲矛盾衝突呢消除咗佢啊。所以唐生呢認為我哋而家現在、啊、當前嘅任務係乜嘢呢？啊，就是要樹立我哋嘅中國文化思想，要樹立中國文化思想咧，有兩方面嘅工作。一方面，我哋要繼承呢個傳統嘅人民精神，講翻啊中國傳統啊點樣講人民精神嘅咧。另外一方面，就要開拓啊呢、這個傳統嘅人民精神啦，啊將呢個傳統人民嘅精神嘅內容開拓開嚟，啊目的就係要成就到呢個社會人民嘅分途發展啊，即係點樣為之分途發展咧？咁後邊會再講啊，呢個啊，即係話咧，我哋其實係要建立到一啲唔同嘅獨立嘅生活範疇啊，可以咧各自發展，咁樣咧就可以發展啊，將呢個科學咧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嘅人民領域啊。可以建立到唔同種類型嘅人民領域，建立唔同種類嘅人民組織，例如有藝術嘅領域，宗教，學術，音樂等等唔同嘅領域，有各種唔同嘅人民組織，有唔同嘅文化領域，有唔同嘅人民組織，咁我就可以建立呢個民主自由嘅實現嘅條件。因為呢啲唔同嘅組織正正就係實現民主自由嘅條件啊，亦都係呢個國家富強嘅基礎啊。即係話，我哋係可以接受西方文化嘅觀念，跟住咧將呢啲觀念咧融入我哋中國文化裏邊，完成我哋呢個中國人民精神嘅發展 啊，咁樣先至係所謂立本而成末啊。所以咧，我哋即係話要先繼承傳統啊，然之後完成呢個民主自由，而唔係忘本啊而殉末啊呢、這個嚇、啊，即係話我哋淨係講全盤西化、否定中國文化啊，咁樣咧係建立唔到呢個民主自由嘅。啊，關於呢方面嘅講法，同時亦都可以參考下《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嗰本書嘅最後三章。啊，咁樣咧，這個咧就係呢、這個人民精神的重建第三部分嚇，呢、啊、啲文章所講嘅內容啊，呢、這個而去到呢個第四、第五部分咧啊，這個、呢個咧。唐生想講的就是要疏通中西文化一些觀念上面的隔閡了、啊、這樣呢，唐生是想顯示出這些中西文化的觀念、啊、其實呢是可以呢在這個中西文化的發展那方面呢是互相證明、互相補足、啊、不一定是一種隔閡來的啊，咁所以咧，佢喺第四部嘅第一篇文章咧，嚇、啊、就叫做呢、這個論接受西方文化思想之發展啊，啊呢篇文章裏邊咧就講啦嚇，就講、是、我哋咧啊如何去對待啊呢、這個西方文化嘅思想咧啊，咁樣咧，咁唐生個態度咧就係、是、咁樣嘅，佢咧我哋咧係要呢、這個以這個中國文化精神為根本，我們要本於中國文化的精神，本於一個中國人的人生思想、啊啊、本於一個自作主宰的精神，即是之前剛剛所講的那篇文章的講法、啊、我們要有一 個態度，我們要自作主宰、啊、我們要、啊、以中國的人生思想為本，以中國文化精神為本、啊，由咁樣嚟到去講，我哋應該點樣去接受呢個西方文化嘅思想啊，而唔係一開始咧就咧只係呢個咧講洋氣中國文化，話要全盤西化咁樣啦。咁所以咧呢篇文章咧啊，最主要就要指出啊，我哋喺呢個西方近代思想裏邊啊，我哋講西方文化嘅時候啊。不可以咧啊，淨係講啊一啲又唔講一啲嘅呢個嚇、啊。我哋而家咧好多時候咧嚇、啊這個、呢個咧就重視英美嘅思想啦，好多時講呢個英美嘅自由主義啊嗰啲咁樣啊。但係唐生話咧，我哋應該同時亦都講下呢個德國嘅思想啊。啊，即係呢個係就住西方近代思想嚟對佢講啊！即係如果講西方近代思想咧，最好咧就同時重視英美同埋德國啊！即係不過呢個淨係講近代啫，即係如果就住整個西方思想嚟到講咧，就唔係淨係講近代噶啦嚇呢個啊！啊，整個西方思想嚟講咧，就應該同時重視近代同埋古典精神啊！講西方文化思想嘅同時啊！我哋亦都唔能夠忘記講中國文化嘅思想喎、哦，咁、啊、所以這個呢個咧啊，講西方文化思想咧，又唔可以淨係只係講某一派、某一個類別嚇，呢、啊這個要講近代，要講古典，又要講英美，又要講德國啊啊，但係都係以中國文化思想為本啊，咁、啊、呢種態度咧，唐生覺得咧，即係我哋咧可以咧作為一個觀察者嘅態度嚇、啊，我哋以中國文化思想。嘅態度嚇，作為觀察者嘅態度嚟對觀察呢個西方文化啊，我哋睇下佢哋啊各個國家各個時代啊有咩文化思想，咁我哋先至唔會受困於啊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嘅想法啊。咁我哋好多時候咧，尤其是近代呢個嚇，一講啊淨係講俄國嚇，淨係講馬列主義，咁呢個就係一個時代嚇一個國家嘅一個想法啊。我哋要啊。啊！呢、這個啊，同時啊，睇啊，呢、這個咧近代與古典啊，英美嚇同埋呢個咧啊，歐洲啊，咁樣咧先至可以補救中國呢個百幾年來啊，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文化態度嘅錯誤啊！我哋好多時候咧都 這個態度呢都出現錯誤啊。咁所以這個呢啊，我哋呢個係要點樣接受西方文化思想呢啊，這個係要做一個啊比較深入啲嘅反省啊。咁今日介紹到呢度啊，咁樣啊，多謝各位。